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啊 ，Kelvin 咧，其实佢亦都有一个表述嘅，我想讲嘅就系话，佢话原来我哋啊唔能够咧系可以将一样嘅物体将佢降温。嗱，咁你谂下啦，降温其实系咪即系话抽取佢嘅热量啊？ 嗯， 系嘛？咁佢所以佢咪降温咯？咁佢咪抽咗啲热量出嚟？佢话我哋唔能够咧系将一个物体咧系降温，系降到咧系低过佢哋周围嘅环境。而又將呢個咁嘅能量咧，係將個重量提升嘅咁樣。嗱，咁佢特登講將呢個重量提升咧，呢、這個就係、是、即係當其時19世紀特別好重視啦，就係、是、我哋叫做係一個機械能啦，係、嘛？即係 mechanical energy 啦，係嘛？將一個重量嘅嘢啊，即係提升咗，即係有萬有引力底下提升，咁佢有重量噶嘛？咁你一定要作功啦，我哋叫做。咁但係佢話呢個作功，我哋能唔能夠係將一個物體抽取佢嘅熱能出嚟？嚇、但係咧令到佢咧係凍過周圍。嘅環境，而係利用呢個能量嚟將一個物體提升佢，即係一個所謂機械嘅作功咧咁樣。佢話呢個係絕對冇可能嘅。咁、呢個咧亦都係 Kelvin 嘅一個表述。咁但係咧就仲有一個咧，普朗克都有個表述。咁呢普朗克就係1900年，你知道佢係量子論嘅創辦人咧。佢事後亦都有補充嘅。咁佢就話其實咧。睇下先嚇 ，incomplete and produce no effect， 其實都差唔多嘅，其實同呢個開爾文嗰個差唔多。啊，佢話如果我哋能夠咧係將一樣嘢降温，啊，而又有一個機械嘅作功，嚇、啊，咁佢話咧，而又對周圍嘅環境咧係完全係冇產生影響嘅，或者係冇唔需要外力嘅幫助咧，呢、這個係冇可能嘅咁。咁所以後嚟呢個表述咧，啲人就將佢夾埋咧就叫 Kelvin Planck statement， 啊，就開爾文普朗克。嘅一個表述方式咁樣樣係嘛？咁樣咧就好啦。咁但係咧，我哋真係要翻翻去嗰個熵嗰個角度嚟睇啦。熵嗰個角度咧，就熵值遞增咧，其實熵係代表乜嘢咧？頭先講咁耐咧，好似都係好技術性咩 delta Q over T。 嗯， 其實科學家當然好早啦，就包括克羅修斯啦，佢都知道背後實際現實世界咧係有某一個含義。某一個含義就係咩咧？就係、是、任何一個系統，因為其實佢講個封閉體系啊嘅自發性嘅變化咧，其實都係必然朝著由一個秩序走向混亂嘅。嗱，咁原來咧佢嗰個熵值遞增咧就係、是、有咁嘅意思啦。嗱，咩叫秩序走向混亂？點解我哋可以一跳跳到秩序走向混亂咧？其實就係同作功有關嘅嚇、啊。作功咧就你能夠做到啲嘢，咁你做到啲嘢嗱，即係好簡單。一地都係積木，咁啊亂嘅。但係我哋想砌翻間屋出嚟，咁你喺砌過程入面，你係咪一定就要用能量啊？但係而呢個能量唔係普通能量，係作工喎、你係將啲木頭一嚿一嚿咁砌上，或者 LEGO 都好啦，都一嚿咁冚上去。你係要作工嘅。但係當問題就係話，你啲能量咧，有啲係可以作工啊，但係有啲如果佢又去到一個咧係最瀰漫嘅狀態，或者係分散嘅狀態咧。其實咧係好難令到佢作功嘅。當然咧，科學家好早佢都知道咧，能量我哋有聲、光、電、熱咁啊。其實聲、光、電、熱、磁都係啦嚇。當然磁同電咧，其實係一體嘅兩面啦，係嘛。同埋萬有引力，其實全部都係能量嘅表現嚟嘅，係嘛。但係咧，佢哋都知道咧，其實呢個熱咧，好多時咧就是、最冇用嘅一種能量。咁當然世上好有趣嗱，呢樣嘢我哋要解釋清楚。其實蒸汽機都用熱㗎嘛，咁你就係燒煤煲滾啲水產生蒸汽推動啊，或者你發電機推動個渦輪發電添啦，咁你熱點能夠話佢冇用呢，作唔到功呢咁樣，冇錯。佢個熱之可以作功呢，我哋一路講呢就一定有溫差。但係如果你話冇溫差呢，其實有幾多熱都冇用嘅。係咪？因為頭先講過嘛， efficiency 係 proportional to 溫差嘛，效率同溫差成正比嘛。當個溫差係零嘅，個 efficiency 係咩？就係、是、零啦，係咪？所以即係話呢，原來喺一個冇溫差嘅環境底下呢，個熱係作唔到功 嘅，冇用嘅， 係作唔到功嘅，係咪？咁所以呢，而實際上我哋好多時呢，好多嘅能量啊，都會係以熱嘅形式呢，最後呢係耗散咗嘅，我哋叫 dissipate 咗佢嘅。其中我最 最基本嘅當然就是摩擦力啦， 嗯， 就是摩擦力啊。咁呢摩擦力呢，其實我哋好多嘢嘅個損耗，能量損耗都係因為有摩擦力。 嗯， 啊，你車啊、船啊、飛機啊，係嘛？即係無論係同地面摩擦、同水摩擦、同、嗯、空氣摩擦，係嘛？其實都係摩擦啫嘛。咁呢啲摩擦出，其實佢係能量嚟㗎，但係佢摩擦咪變咗熱能咯、 嗯。 大家都知道呢個常識啦，嚇，你大力搓對手都好熱㗎啦，係嘛、 嗯？ 但係呢啲熱能咧，其實好難能去再做嘢嘅，其實佢已經係。即係冇用嘅能量嚟㗎喇，冇用嘅能量嚟嘅。咁所以呢，但係其實呢個相直遞增原理呢，喺某程度上呢，佢就係表達一樣嘢，就係、是、宇宙入面呢確實好多種唔同嘅能量。 嗯、 但係呢啲能量呢係佢互相轉換啦、啊、有啲係被人類利用嚟去作工啦，係一啲機器呀、啊、咁樣啦，即係幫我哋抽水呀、啊、挖泥呀、啊、乜都好啦。咁、啊、但係原來呢啲能夠作工嘅能量呢，始終係會有一個傾向。 嗯， 系一路一路咧，系我哋会叫做咧，系 degrade 啊 ，degrade 应该点讲啦吓？即系话系降质啦，可以咁讲啦，即系佢嗰个质量咧，系由高质变做低质，系、 嗯、 嘛？其实都系个能量就冇变嘅， 嗯， 所以咧就唔违反第一定律嘅， 系 留意系嘛？嗱、 嗯， 但系原来第一定律咧，佢只系讲能量守恒，系讲能量嗰个量啫嘛，但系而家就系讲能量嘅。 嗯， 吓、啊，原来能量都有分 有 量同质嘅， 嗯， 所以能量嘅量咧，确实系守恒嘅， 系 唔会变嘅。但系原来能量嘅质咧， 嗯， 就会由高质 跌嘅， 就变做低质嘅。咁对最低质嘅能量就系咩咧？其实就系热能， 就系、 是、热能啦，就系、是、热能啦，就是、我哋摩擦产生嗰啲热能啦。咁、哦嗯、其实佢嗰个 law of increasing entropy 咧，就系讲紧呢样嘢。其实某一另一个表述咧，就系话，即、就、系、是、所有嘅能量咧。都會係有個傾向咧，就由高質就變做低質。咁、那個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可以作工變成係 就不能作工， 唔可以作工。 嗯、 好啦，唔可以作工嗰陣時，咁啊即係點啊？咁即係懶洋洋啦，嚇咩、啊、都冇啦。咁但係咧，亦都係咧一種最混沌嘅狀況。 嗯， 即係冇秩序嘅狀況。係，即係就係由秩序走向 冇秩 序，混亂就冇秩序嘅。嗱，咁呢一個咧 ，second law 咧。一方面你就秩序混亂啦，另一方面呢頭先我講到就係個時間戰向嗰個問題。 嗱、嗯、 時間戰向呢我哋亦都係做好多呢啲咁樣嘅想像中嘅實驗啦，都唔使做㗎，其實就好易，如果做都好易做係咪，都話啦，即係你搵隻雞蛋喺個台面度，你輕輕一推，即係佢喺個邊度嘅，咁佢由個台面跌咗落地，成隻雞蛋爛咗啦，咁你梗係俾阿媽鬧啦，要抹翻乾淨佢啦，係嘛？咁但係你話啊唔緊要啊，佢話係李博士叫我做，啊咁啊，咁但係咧，佢意思就係話，如果按照牛頓嗰個力學咧，頭先個台波上面啲波打來打去咧，如果你拍一條片倒轉嚟放咧，你係察覺唔到， 咁你睇唔到嘅， 但係如果你將個雞蛋輕輕㧬㧬跌咗落去打爛曬咧，你播條片就倒轉嚟播咧， 係、啊、 人都知啦，係嘛？ 嗯。 系人都知道你倒转嚟播啦，系嘛？即系一撇嘢喺地下嗰只鸡蛋已经碎晒，啲蛋壳啊、蛋黄、蛋白啊，突然间唔知点解大家走埋一齐、嗯，变翻只完整嘅蛋，然后嘣一声飞翻上去台， 嗯， 有冇可能先？ 嗯，系 吓嗱，举、啊、一个例子仲有趣嘅就系、是，虽然系简单，但系佢包含咗两样嘢，就是、火车啦，就是、以前嘅火车，唔系而家啲电气化火车，以前嘅火车喺车头咧就不断喷黑烟噶嘛， 嗯， 好，咁但系你如果我有一个影片。是影住个火车一路向前行嘅， 嗯， 咁样咧，但系如果佢系完全冇喷黑烟嘅， 嗯， 啊，你根本咧，你唔知佢有冇倒转嚟播嘅，点解啊？因为架火车可能系褪后紧、 嗯， 然后倒转， 系、啊、 你咪接佢向前咯， 嗯， 系嘛？或者就算真系你见到佢向前， 嗯， 你又唔一定系向前嘅， 系、 啊，可能佢实际上倒转紧， 嗯， 不过条片 系 反转嚟播，亦都得噶嘛，系、嗯、嘛？咁、嗯、所以即系话嗱，个火车嘅运动咧，好大程度上就似。台波， 嗯， 其实你系物理学上系两个都得嘅、啊，好啦，但系而家我哋加翻啲烟落去， 嗯， 但系如果你一路喷住烟一路向前行咁样算啦，但系如果而家我哋将嗰条片倒转嚟播， 嗯， 咁冇错，那个火车系褪后，咁你话就褪后都得啫，冇错，褪后都得，但系你就会见到啲烟点啊， 烟啊吸烟咁， 全部本来就已经散晒喺个空气入面啊，弥漫嘅，唔知点解一路聚集，然后一路咁样咧就入翻落去个烟通入面。 嗯， 咁你喺现实世界会唔会出现嘅咧？ 嗯，咁当然唔会啦， 当然唔会啦。咁所以咧，你一眼睇出，诶，你倒转嚟播嘅，你唔好呃我啦，咁样样。 嗯， 咁但系你点知佢系倒转嚟播咧？因为你喺现实世界唔会走翻转头，点解唔会走翻转头咧？ 就是、因為佢違反咗熱力學第二定律，嗯、就係、是、嗰個 law of increasing entropy。 嗯， 相直递增嘅原理亦都系即系 second law 啦，所谓吓。 鸡蛋嗰个算唔算噶？可唔可以咁讲？ 冇错啦， 都可以咁讲嘅。 全部都系嗱，仲有另一个例子啊，再俾多个你啊，就系、是、啊有一个量杯beaker 啦吓，即系喺实验室入面个 beaker 啦，嗰个玻璃嘅量杯，一大全部装满清水嘅、 嗯， 然后你搵个咁样嘅原子笔，唔系一个墨汁一个泵仔啦，系嘛？你将一滴墨水啊，将、 嗯、 一滴好深嘅深蓝色嘅墨水喺上面一跌啊，即系滴咗落去嗰个清水度，好明显嗰滴墨汁系嘛？喺个一落到清水一路咁散开、散开、散开噶，系嘛？ 嗯， 咁你就会睇到啊，呢、這个好正常啊，梗系咁噶啦，墨汁会散啦。但系如果我将呢一个拍咗落嚟过程倒转播翻俾你睇， 嗯， 系咪一眼睇到啊？ 系， 系嘛？ 咁我想問少少清楚啲，就係咁呢個都係屬唔屬於，即係佢都屬於物呢個熱力學第二定律啊嘛。 全部都 係。咁其實佢係咪屬於熱力學嘅問題咧？即係呢啲咁嘅。 冇錯啦，嗱呢個咧其實就咧慢慢我哋就由熱力學咧就轉移到叫做統計力學啦。 嗯。 統計力學。 嗯。 嗱，咁我哋可以睇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嘅，其實你諗下嗰滴墨水先有意思啊。嗰滴墨水之所以一路咁散開嚟咧，其實當然佢係有佢嘅運動，但係咧，如果我哋真係細心仔細去分析咧，其實呢啲運動都係嗰啲分子啫嘛。嗱，墨汁有墨汁嘅分子， 嗯，係啊， 水有水嘅分子， 係啊。 咁而啲水分子同啲墨汁嘅分子，即係佢哋自己之間啦，水同水、墨汁同墨汁、墨汁同水啦，呢啲分子係咪互相都不斷碰撞啊？ 嗯。 但係呢啲碰撞啊，其實某一程度上咪等於翻嗰個台波， 嗯， 嗰啲咁嘅碰撞啊。 嗯。 咁但係個台波我倒轉嚟咧。你又察覺唔到佢有分別喎、啊，即係有前後分喎、啊。但係滴墨汁一路散開嚟咧，我哋叫 diffusion 啦，叫擴散啦嚇。但係點解你又覺得佢有分別咧？因為理論上嚟講，嗰啲碰撞一樣可以令到佢啲墨汁咧一路慢慢集中咁集中翻去嗰個水面，即係唔好話佢跳出去先啦。但係唔會發生嘅噃。嗱點解咧？如果你計嗰啲牛頓力學係得嘅，咁、啊、但係咧。原來我哋真係唔夠時間啦，時間又到啦、啊、就點解我哋會睇唔到呢啲咁嘅墨汁倒翻轉頭擴散嘅現象咧、 嗯？ 啊，呢、這個點解佢唔會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咧？咁我哋要留翻 下一集咧，先同大家解釋啦。好，咁啊，今日時間到啦，下一集再見，好，拜拜。